屋子又低，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他们的提倡。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听才听得到的。这秋蝉的嘶叫在北方可和蟋蟀耗子一样，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。还有秋雨嘞，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的下得奇，下得有味儿，下得更像样。在灰沉沉的天底下忽而来一阵凉风，便淅沥索落地下起雨来了。一层雨过，云渐渐地卷向了西去，天又晴了，太阳又露出脸来了。着着很厚的青布单衣或夹袄的都市闲人，咬着烟管在雨后的斜桥营里，上桥头树底下去一立，遇见熟人便会用了缓慢悠闲的声调，微叹着互答着地说： 哎，天可真凉了。 可不是嘛，一层秋雨一层凉了。北方的果树到秋天也是一种奇景。第一是枣子树，屋角、墙头、茅房边上、灶房门口，它都会一株株地长大起来，像橄榄又像鸽蛋似的。这枣子壳在小椭圆形的细叶中间显出淡绿微黄的颜色的时候，正是秋的全盛时期。等枣树叶落，枣子红完，西北风就要起来了，北方便是沙尘灰土的世界。只有这枣子、柿子、葡萄成熟到八九分的七八月之交，是北国的清秋的佳日，是一年之中最好也没有的黄金般的日子。有些批评家说，中国的文人学士，尤其是诗人，都带着很浓厚的颓废的色彩，所以中国的诗文里赞颂秋的文字特别的多。但外国的诗人又何尝不然？我虽则外国诗文念得不多，也不想开出账来做一篇秋的诗歌散文抄。但你若去一番英德法意等诗人的集子或各国的诗文来，总能够看到许多并于秋的歌颂和悲题。各著名的大诗人的长篇田园诗或四季诗里，也总以关于秋的部分写得最出色而最有味儿，足见有感觉的动物、有情趣的人类对于秋总是一样的特别能引起深沉、悠远、严厉、萧索的感触来的。不单是诗人，就是被关闭在牢狱里的囚犯，到了秋天，我想也一定能感受到一种不能自已的深情。秋之于人，何尝有国别，更何尝有人种阶级的区别呢？不过在中国，文字里有一个秋氏的成语，读本里又有着很普遍的欧阳子的《秋声》与苏东坡的《赤壁赋》等，就觉得中国的文人与秋的关系特别深了。可是这秋的深味，尤其是中国的秋的深味，非要在北方才感受得到底。南国之秋当然也是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，比如二十四桥的明月、钱塘江的秋潮、普陀山的凉雾、荔枝湾的残荷等等，可是色彩不浓，回味不涌，比起北国的秋来，正像是黄酒之于白干，稀饭之于馍馍，鲈鱼之于大蟹，黄犬之于骆驼。秋天，这北国的秋天，若留得住的话，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，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。 好，朋友们，郁达夫的散文《故都的秋》我们欣赏完了。这篇文章写于1934年，郁达夫从1933年4月由上海迁居到杭州。1934年7月，郁达夫从杭州经青岛去北平，写作《故都的秋》时，郁达夫到达北京仅仅只有四天，但是对北平之秋的特别韵味已经有了深刻的感受。虽然他想饱尝故都秋味，但是身在北平之后，他对于故乡依然有着深深的眷恋。这也是他在文中多次写到江南之秋的缘故。在作者的心里，对于秋天悲凉的感受，实质上是对人生的感受。下面请欣赏俊卿的散文《秋色赋》。时序刚刚过了秋分，就觉得突然增加了一些凉意。早晨到海边去散步，仿佛觉得那蔚蓝的大海比以前更加蓝了一些，天也比以前更加高远了一些。 回头向古墨岭上望去，哇，秋色更浓了，多么可爱的秋色啊！我真不明白，为什么欧阳修做《秋声赋》时，把秋天描写得那么萧杀可怕、凄凉阴沉。在我看来，花木灿烂的春天固然可爱，然而瓜果遍地的秋色却更加使人欣喜。秋天比春天更富有欣欣向荣的景象，秋天比春天更富有灿烂绚丽的色彩。你瞧，西南山洼里那一片柿树红的是多么好看，简直像一片火似的，红得耀眼。古今多少诗人画家都称道枫叶的颜色，然而比起柿树来，那枫叶却不知要逊色多少呢。还有苹果，那驰名中外的红香蕉苹果也是那么红，那么鲜艳，那么逗人喜爱。大金帅苹果则金光闪闪，闪烁着一片黄澄澄的颜色。山楂树上缀满了一颗颗红玛瑙似的红果。葡萄呢，就更加绚丽多彩，那种叫水晶的，长得长长的，绿绿的，晶莹透明，真像是用水晶和玉石雕刻出来似的。而那种叫红玫瑰的，则紫中带亮，圆润可爱，活像一串串紫色的珍珠。哦，好一派迷人的秋色啊！我喜欢这绚丽灿烂的秋色，因为它表示着成熟、昌盛和繁荣，也意味着愉快、欢乐和富强。多么使人心醉的绚丽灿烂的色彩，多么令人兴奋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啊！在这里，我们根本看不到欧阳修所描写的那种奇色惨淡、烟飞云敛、奇异萧条、山川寂寥的凄凉景象，更看不到那种沃然丹者为槁木，依然黑者为星星的悲秋情绪。看到的只是万紫千红的丰收景色和奋发蓬勃的繁荣气象，因为在这里，秋天不是人生易老的象征，而是繁荣昌盛的标志。写到这里，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欧阳修把秋天描写得那么肃杀悲伤，因为他写的不只是时令上的秋天，而是那个时代、那个社会在作者思想上的反应。我可以大胆地说，如果欧阳修生活在今天的话，那么他的《秋声赋》一定会是另一种内容、另一种色泽。我爱秋天，我爱我们这个时代的秋天。 好了，俊卿的散文《秋色赋》我们欣赏完了。俊卿生于1922年，原名孙俊卿，山东省人，当代作家、画家。《秋色赋》是他的代表作之一，我们特意把这篇文章和故都的秋编辑在一起，大家可以看出面对同样的秋天，不同心境的作家会有如何截然不同的表达。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，继续为您带来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《终成眷属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，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国王停了停，平静了一下，接着说：波特拉姆，只要你能因为他本身而爱他，我可以给他其余的一切，包括高贵的地位。可是我不想爱他。波特拉姆并没有被王上说服，国王生气了：你这是抗不奉命。海丽娜受到轻蔑，红着脸说：陛下，您圣体复原，我已经很快乐，其余的事情就不必谈了。不，这与我的信用有关，国王怎能容忍有人不尊他的圣誉？他运用他的权力，硬是决定了这门亲事。就这样，波特拉姆和海丽娜当晚举行了婚礼。可是新婚之夜，波特拉姆并没有和海丽娜共枕，他决定奔赴佛罗伦萨前线，参加帮助佛罗伦萨人与西诺埃人的战斗。临行时，